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40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初分较量功德品第30至38。复次乔史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不施波罗蜜多，若常若无常，说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，若常若无常，说不施波罗蜜多，若乐若苦，说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，若乐若苦，说不施波罗蜜多，若我若无我，说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，若我若无我，说不施波罗蜜多，若静若不静，说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，若静若不静，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精进，是行精进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，行精进者应求不施波罗蜜多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不施波罗蜜多，若乐若苦，应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若乐若苦，应求不施波罗蜜多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不施波罗蜜多，若静若不静，应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若静若不静，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精进，是行精进波罗蜜多。乔史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不施波罗蜜多，若常若无常，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若常若无常，求不施波罗蜜多，若乐若苦，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若乐若苦，求不施波罗蜜多，若我若无我，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若我若无我，求不施波罗蜜多，若静若不静，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若静若不静，依此等法行精进者，我说名为行有所得相似精进波罗蜜多。乔史家，如前所说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精进波罗蜜多。复次乔史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内空若常若无常，说外空内外空，空空大空圣意空，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，无际空散空无贬义空，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 一切法空，不可得空，无性空，自性空，无性自性空，若常若无常。说内空，若乐若苦。说外空，内外空，空空，大空，胜亦空，有为空，无为空，毕竟空，无际空，散空，无边亦空，本性空，自相空，共相空，一切法空，不可得空，无性空，自性空，无性自性空，若乐若苦。说内空，若我，若无我。说外空，内外空，空空，大空，胜亦空，有为空，无为空，毕竟空，无际空，散空，无边亦空，本性空，自相空，共相空，一切法空，不可得空，无性空，自性空，无性自性空，若我，若无我。说内空，若净若不净。说外空，内外空，空空，大空，胜亦空，有为空，无为空，毕竟空，无际空，散空，无边亦空，本性空，自相空，共相空，一切法空，不可得空，无性空，自性空，无性自性空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以如是等法修行精进，是行精进波罗蜜多。副作是说，行精进者应求内空，若常若无常。应求外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若常若无常。应求内空，若乐若苦。应求外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若乐若苦。应求内空，若我，若无我。应求外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若我，若无我。应求内空，若净若不净。应求外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精进，是行精进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内空，若常若无常，求外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若常若无常，求内空，若乐若苦，求外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若乐若苦，求内空，若我，若无我，求外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若我，若无我，求内空，若净若不净。求外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若净若不净。依此等法行精进者，我说明为行有所得，相似精进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，相似精进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真如，若常若无常，说法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，不思议界，若常若无常，说真如，若乐若苦，说法界 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、若乐若苦、说真如、若我、若无我、说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、若我、若无我、说真如、若净、若不净、说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、若净、若不净。若有能以如是等法修行精进，是行精进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，行精进者，应求真如，若常若无常；应求法界，乃至不思议界，若常若无常；应求真如，若乐若苦；应求法界，乃至不思议界，若乐若苦；应求真如，若我，若无我；应求法界，乃至不思议界，若我，若无我；应求真如，若净，若不净；应求法界，乃至不思议界，若净，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精进，是行精进波罗蜜多。教释迦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如是求真如，若常若无常；求法界，乃至不思议界，若常若无常；求真如，若乐若苦；求法界，乃至不思议界，若乐若苦；求真如，若我，若无我；求法界，乃至不思议界，若我，若无我；求真如，若净，若不净；求法界，乃至不思议界，若净，若不净。依此等法行精进者，我说明为行有所得，相似精进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，相似精进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乔使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为法无上菩提心者，说苦圣地，若常若无常；说极灭道圣地，若常若无常；说苦圣地，若乐若苦；说极灭道圣地，若乐若苦；说苦圣地，若我若无我；说极灭道圣地，若我若无我；说苦圣地，若净若不净；说极灭道圣地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以如是等法修行精进，是行精进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，行精进者，应求苦圣地，若常若无常；应求极灭道圣地，若常若无常；应求苦圣地，若乐若苦；应求极灭道圣地，若乐若苦；应求苦圣地，若我若无我；应求极灭道圣地，若我若无我；应求苦圣地，若净若不净；应求极灭道圣地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精进， 事情精进波罗蜜多。脚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，如是求苦圣地，若常若无常，求极灭道圣地，若常若无常，求苦圣地，若乐若苦，求极灭道圣地，若乐若苦，求苦圣地，若我若无我，求极灭道圣地，若我若无我，求苦圣地，若净若不净，求极灭道圣地，若净若不净。依此等法行精进者，我说明为行有所得，相似精进波罗蜜多。脚使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，相似精进波罗蜜多。复次，脚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，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四境律，若常若无常，说四无量四无色定，若常若无常，说四境律，若乐若苦，说四无量四无色定，若乐若苦，说四境律，若我若无我，说四无量四无色定，若我若无我，说四境律，若净若不净，说四无量四无色定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精进，是行精进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，行精进者，应求四境律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四无量四无色定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四境律，若乐若苦，应求四无量四无色定，若乐若苦，应求四境律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四无量四无色定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四境律，若净若不净，应求四无量四无色定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精进，是行精进波罗蜜多。脚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，如是求四境律，若常若无常，求四无量四无色定，若常若无常，求四境律，若乐若苦，求四无量四无色定，若乐若苦，求四境律，若我若无我，求四无量四无色定，若我若无我，求四境律，若净若不净，求四无量四无色定，若净若不净。依此等法行精进者，我说明为行有所得，相似精进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，相似精进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，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八解脱，若常若无常，说八圣处，九次第定，十遍处，若常若无常，说八解脱，若乐若苦，说八圣处，九次第定，十遍处，若乐若苦，说八解脱，若我若无我，说八圣处，九次第定，十遍处，若我若无我，说八解脱， 若静若不静。说八胜处，九次的定十变处，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精进，是行精进波罗蜜多。不作是说，行精进者应求八解脱，若常若无常。应求八胜处，九次的定十变处，若常若无常。应求八解脱，若乐若苦。应求八胜处，九次的定十变处，若乐若苦。应求八解脱，若我若无我。应求八胜处，九次的定十变处，若我若无我。应求八解脱，若静若不静。应求八胜处，九次的定十变处，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精进，是行精进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八解脱，若常若无常，求八胜处，九次的定十变处，若常若无常，求八解脱，若乐若苦，求八胜处，九次的定十变处，若乐若苦，求八解脱，若我若无我，求八胜处，九次的定十变处，若我若无我，求八解脱，若静若不静，求八胜处，九次的定十变处，若静若不静。依此等法行精进者，我说明为行有所得相似精进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精进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法无上菩提心者，说四念住，若常若无常，说四正断，四身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，若常若无常，说四念住，若乐若苦，说四正断，四身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，若乐若苦，说四念住，若我若无我，说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，若我若无我，说四念住，若静若不静，说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，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精进，是行精进波罗蜜多。副作是说，行精进者应求四念住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四正断，乃至八圣道之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四念住，若乐若苦，应求四正断，乃至八圣道之，若乐若苦，应求四念住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四正断，乃至八圣道之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四念住，若静若不静，应求四正断，乃至八圣道之，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精进，是行精进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四念住，若常若无常。

我说名为行有所得，相似精进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，相似精进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法无上菩提心者，说无妄施法，若常若无常，说恒诸舍性，若常若无常，说无妄施法，若乐若苦，说恒诸舍性，若乐若苦，说无妄施法，若我若无我，说恒诸舍性，若我若无我，说无妄施法，若净若不净，说恒诸舍性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精进，是行精进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，行精进者应求无妄施法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恒诸舍性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无妄施法，若乐若苦，应求恒诸舍性，若乐若苦，应求无妄施法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恒诸舍性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无妄施法，若净若不净，应求恒诸舍性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精进，是行精进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无妄施法，若常若无常，求恒诸舍性，若常若无常，求无妄施法，若乐若苦，求恒诸舍性，若乐若苦，求无妄施法，若我若无我，求恒诸舍性，若我若无我，求无妄施法，若净若不净，求恒诸舍性，若净若不净。依此等法行精进者，我说名为行有所得，相似精进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，相似精进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法无上菩提心者，说一切智若常若无常，说道相智一切相智若常若无常，说一切智若乐若苦，说道相智一切相智若乐若苦，说一切智若我若无我，说道相智一切相智若我若无我，说一切智若净若不净，说道相智一切相智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精进，是行精进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，行精进者应求一切智若常若无常，应求道相智一切相智若常若无常，应求一切智若乐若苦，应求道相智一切相智若乐若苦，应求一切智若我若无我，应求道相智一切相智若我若无我，应求一切智若净若不净，应求道相智一切相智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精进， 事情精进波罗蜜多。教师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，如是求一切智，若常若无常，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若常若无常，求一切智，若乐若苦，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若乐若苦，求一切智，若我若无我，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若我若无我，求一切智，若净若不净，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若净若不净。依此等法行精进者，我说明为行有所得，相似精进波罗蜜多。乔师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，相似精进波罗蜜多。复次乔师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，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一切陀罗尼门若常若无常，说一切三摩地门若常若无常，说一切陀罗尼门若乐若苦，说一切三摩地门若乐若苦，说一切陀罗尼门若我若无我，说一切三摩地门若我若无我，说一切陀罗尼门若净若不净，说一切三摩地门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精进，是行精进波罗蜜多。副作是说，行精进者应求一切陀罗尼门若常若无常，应求一切三摩地门若常若无常，应求一切陀罗尼门若乐若苦，应求一切三摩地门若乐若苦，应求一切陀罗尼门若我若无我，应求一切三摩地门若我若无我，应求一切陀罗尼门若净若不净，应求一切三摩地门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精进，是行精进波罗蜜多。教师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，如是求一切陀罗尼门若常若无常，求一切三摩地门若常若无常，求一切陀罗尼门若乐若苦，求一切三摩地门若乐若苦，求一切陀罗尼门若我若无我，求一切三摩地门若我若无我，求一切陀罗尼门若净若不净，求一切三摩地门若净若不净。依此等法行精进者，我说明为行有所得，相似精进波罗蜜多。教师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，相似精进波罗蜜多。复次教师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，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欲留相欲留果若常若无常，说一来相一来果不还相不还果，阿罗汉相阿罗汉果若常若无常，说欲留相欲留果若乐若苦，说一来相一来果不还相不还果，阿罗汉相阿罗汉果若乐若苦，说欲留相欲留果若我若无我，